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齐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。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。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55页，455页第一行，科题第十第十愿，48愿第十愿，神足通愿。请睇经文：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。波罗蜜多。念老的注解，由像据第十神足通源，波罗蜜多或者是波罗蜜，都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究竟，办理世出世间的事务，做到究竟圆满，叫波罗蜜。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到彼岸，这句是讲佛教我们，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生死的岸边度，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还要回归无上菩提。彼岸是成佛的岸，亦即是说，从凡夫六道凡夫回归到诸佛究竟的果位，那就到彼岸了。第三个意思，道无极，是从道众生讲的。波罗蜜的意思好深，道众生要将它道到最高的地位，华严经讲的妙觉如来，那就没有比它更高的了，称无极。另外亦可以讲，这个无极是度众生无尽，度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，那亦叫波罗蜜多。或者简单啲翻译就叫度菩萨之大行，能究竟一切自行及化他之事，所以叫是究竟。学法第一就是要发心，经常时时劝我们发菩提心。菩提心确实不容易发出来。各位想下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权教菩萨都没有发菩提心。那菩提心是什么？大经上讲得好多， 菩提是觉悟，真正觉悟了。觉悟的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在世出世间法里头，谁用真心？菩萨用真心，不是三乘菩萨，是法身菩萨。会用真心的就是法身菩萨。中门所谓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发菩提心了。未见性没有菩提心，我们发心要从哪里做起？先要放下障碍。障碍是什么？见思烦恼是障碍。小乘须陀洹放下五种见惑，他接近真心，实际上离真心还很遥远，但是妨碍我们明心见性第一道关口他突破了。这五种见惑就是身见。你看凡夫，六道凡夫将这个身体当作自己，当作我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一生都为这个我服务，不知这个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。有生有灭在佛法来讲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真假从哪里分？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而家我哋咁多年学习，对呢件事情有咗啲概念啦。呢、这个身到底系点嘅一回事？点解要嚟人间？嚟人间之后呢？呢一生要做啲乜嘢？科学家亦研究呢个问题，有冇答案？有好多唔同嘅答案，但系仲系佛嘅答案最高明，又简单。人生酬业，你自己做唔到主，你点解嚟呢个世间报应？你过去世做嘅因，呢一生嚟受果报。如果过去生中修善积德，呢一生嘅果报你嚟享福，人间嘅富贵。如果造作罪业嘅，你呢一生嚟人间系受苦受难嘅。前世做嘅因，呢一世果报，呢一世所做嘅来世嘅果，我哋呢一生做啲乜嘢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做啲乜嘢？如果系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好，来生系人天福报。如果是贪嗔痴慢疑，是不仁不义，无礼无信，来生就苦了，来生三途去了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的。这种是世尊，是菩萨无尽的慈悲，将事实真相跟我们讲，希望我们来生不要堕三恶道。三恶道太苦了，时间太长了，好容易入去，好难出来。点解呀？入去之后咁系消恶业。你阿赖耶里面所有业杂种子里头恶嘅通通要消干净，你先能离开。 我哋呢一生所做嘅就唔少啦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过去无量劫嚟生生世世累积咗几多，你就知道麻烦大啦。一念唔谨慎就去三途啦，去三途时间长，去天道时间亦长。天道是消福报的，消善业的，三途是消恶业的，所以说它是恶报，六道都是消业障的。但是我们六道里头的众生，它不觉悟，遇到佛法亦很难回头，所以长劫轮回，我们在六道住了无量劫，这一生即过去世所结的缘分和法结的缘分，特别是净宗，净宗能往生都是以前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冥冥之中加持，你能信，你能愿，愿生净土，你能老实念佛，这一生能成就，没有一个是侥幸的，亦没有例外的。就算一生不信佛，临命终时一口气仲没断，遇到善友劝他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他立刻就能信，就能愿发愿，好，我愿意去，念一声佛号、十声佛号都能往生。我们见到了潮州谢总的父亲，他就是这样往生，真难得的，证明经常跟我们讲的不是假的。我们后面会读到十念必生这一愿的成就，虽然他这一生不信没有念佛，阿赖耶的种子多，过去生中积落来的、累积落来的，在这个关头起作用，帮助他顺利往生净土，谁尚稀有啊？我们亲耳所闻、亲眼所见，他们将往生谁尚拍在手机里拿来给我看，你见到光，光中又见到莲花，时间有两三分钟，不是眼花，真见到的。这些弥陀慈悲叫那些人往生，现出这些随相为我们做证明，三转法轮他们来做正转，在家居士。走的时候两三日中身体柔软，好像棉花咁。就这个瑞相到了好多人，大家去握他的手，软比生的时候仲软，你能不信吗？所以那一刹那之中，菩提心生起来。牛益大师讲得好，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，一声佛号就得佛接引，这件是最近的事情，我们亲见，在手机张相上见到的，他们将这种事情讲给我听，亲耳所闻，要知道这件是大事，到极乐世界 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就是发生大事就成佛啦，咁仲得了嘅。所以我劝同学用真心，真心就是菩提心。头一个唔呃自己，第二唔呃一切众生，同佛用同样嘅心，无尽嘅慈悲，自行化他，咁就叫波罗蜜多。菩萨成此大行，能由生死之此岸，到究竟涅槃之彼岸，故名道彼岸。括弧里头有个解释，波罗者彼岸也，蜜多者道也。彼方就是古印度，他们的文化叫彼岸道，我们习惯叫道彼岸。因此大行能道诸法之广远，故名道无极。广是广大无边际，远是远近，远近是从时间讲的，过去未来合起来讲远就是十方三世。菩萨能到十方三世，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众生，弥陀能到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他的智慧神通道力就同阿弥陀佛平等。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，亦真正展开度一切众生的事业，所以叫道无极，称为波罗蜜多。生彼国者具足神通，神通两个字简单来解释，神者妙用不测，亦即是说我们没办法测度它，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，没办法想象，没办法讲清楚。通者通用自在，无所不通，自在无碍，能彻底贯彻一切自行与化他之事，神通自在。这一句就是说明佛同菩萨，或者讲老师同学生，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那个世界没有国王，亦没有文武百官，只有一个老师阿弥陀佛。每个往生去的都是学生，菩萨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亦称菩萨。真菩萨不是假的，为什么？通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不单止菩萨，哪个等级的菩萨？阿惟越智，阿惟越智是最高的等级，他不是自己修来的，是佛力加持的。佛力加持真起作用，从哪里能看出来？在经文上我们曾经读过，从上讲他们能分身，神足痛，能分无量无边身，去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，他得大自在。 共佛是修福，文法是修慧，福慧上受，不可思议。不单止共佛文法，而且还可以化无量无边身，化身亦能化身，普度有缘众生。到有缘众生要好似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咩身得到，佢以咩身，应该同佢讲咩法就同佢讲咩法，冇定法可讲，亦冇一定嘅身相。好似楞严经上讲嘅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啦。我哋要将佢认识清楚，真正认清楚之后，你呢一生方向确定啦，唔会拐弯，目标清楚啦，就系、是、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嘅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好似海贤老和尚，二十岁出家。师父就传佢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佢一直念落去。佢呢句佛号念咗92年，112岁往生，念咗92年，念到咩功夫？同经上讲嘅，佢念到你一心不乱，净宗呢个法门。从功行上来讲，有三个等级。第一个功夫成片，咩叫功夫成片？烦恼未断，但系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冇杂念，冇妄想，六根接咗六尘境界。睇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绝对唔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咁叫功夫成片。一般人真正念佛，我见过好多，多数3年就达到呢种境界。达到呢种境界，阿弥陀佛一定现身向你渡河。佛会同你讲，你寿命仲有几多年？等你命中嘅时候，佛嚟接引你往生。功夫成片系咁，佛自然就有应，感应道教。呢次你第一次见阿弥陀佛，你有信心啦。如果你嘅寿命唔要啦，可以求阿弥陀佛。而家带我往生，阿弥陀佛慈悲，就带你走了。所以念佛人好多好多，念了3年他就往生了，是不是他寿命到了？不是的，他自己不要了。这个世间太苦，极乐世界太好了，他见到了，求阿弥陀佛带他走，这样才讲得通。如果仲唔走，佢喺呢个层次上再向上提升，就系事一心不乱。要几耐呢？亦不过就系3年5载，佢就做到啦。事一心不乱系见思烦恼断咗啦，同阿罗汉平等。再继续努力，再往上提升，系你一心不乱。应该亦是3-5年时间，所以我哋想到海贤老和尚，佢得功夫成片，应该喺25岁之前，是一心不乱。我觉得30左右，你一心不乱40左右，佢早就可以往生啦。阿弥陀佛留佢，同佢讲，佢修得好好， 佢最好嘅系乜嘢？能忍辱，忍辱波罗蜜，忍能得一切法嘅成就，不能忍唔得，能忍。所以佛祝福佢喺世间多住几年，为学佛嘅人做个好榜样，为念佛人做个好榜样。佢接受弥陀祝福，嚟做佛弟子嘅好榜样俾大家睇。2013年1月表最后一个法，就是佢睇到一本书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。佢唔识字，有人带嗰本书去来佛寺，佢问佢：你哋攞咩书？人哋同佢讲：呢本书个名叫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》。佢听到书名，如获至宝，揸喺手上，着袍搭衣，同人讲：你哋同我影张相。老和尚一生从来冇主动要求影相嘅，大家知道佢系表法，佢系做证明呢本书系正确嘅。呢本书主要嘅内容就系希望出家人团结。而家出家人唔团结，宗教唔团结，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，都要好像兄弟姊妹那样，要互相尊重，要互相帮助，佛法就兴旺。如果彼此门户之见好深，自赞毁他，佛法就会灭亡。对佛门，每个宗派要平等对待，要好似善财童子咁。你睇53参，53位善知识修嘅法门唔同，善财平等礼敬称赞，咁就啱啦。唔单止对自己嘅宗教，人哋嘅宗教亦要尊重。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得非常好，他一生不信宗教，但是对宗教评价非常高。他认为世间所有的高级宗教只是讲得不一样，内容完全相同，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。印度教讲梵天，基督教讲上帝，讲神，伊斯兰教讲真主，佛教讲佛陀，都是同样的境界。修成之后，来生他在极乐世界，他在天堂，他在梵天，结果点呢？大家都在一起。原来是名称不一样，实际上完全相同。咁讲得好啊，宗教要团结，要跟住而家科学行。点解以前神喺每个地区发展宗教唔一样？咁系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古时候冇交通工具，一般人老死不相往来，冇媒体。而家跟住科学进步，所有唔同嘅宗教知道原来系一家，用以前唔同嘅名称得，唔用亦得。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，一体比一家仲亲密。一体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生到极乐世界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就同佛差唔多。记住，系佛力加持，唔系自己修成嘅。 着数大啦。往生极乐世界就能行法身菩萨嘅事业，咁仲得了咩？边啲人有福报，相信嘅人有福报。所以弥陀经常讲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明白呢个道理系善根，真肯做系福德，信愿持名呢种人有福。因缘缘我哋遇到啦，唔容易遇到，我哋遇到啦。三个条件具足，绝对得胜。下面于一念境，超过亿罗由他百千佛刹，就是显神通，亦名神足自通、神境自通、身如意通、身通，这些都是别名，同一件事情。罗由他，我们中国称亿，指万万，万万为亿。印度人称罗由他。我国古时候亦有三种讲法，有十万称亿的，有百万，有千万，故古诗定此数亦不同。睇那部经在哪里翻的，在哪个时代翻的，他们用的习惯不同。神足亦云如意足，足是圆满的意思，满足了，完全称心如意。会所里面讲，此有三，有三种。第一个是云身通，为乘空行，犹如飞鸟，实际上飞鸟冇得比。飞鸟有身相，有物质的身体，它没有物质的身体，所以它没有障碍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认清楚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现象，没有好像我们世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我们这样分的。这三种现象在我们六道十法界里头全是有为法，就是有生有灭。为什么阿赖耶变的？阿赖耶是生灭法，到极乐世界啦，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识成智，就是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，都转变了。几时转的？我们能理解，在莲花里头转的。往生的人莲花化生，我们这个地方发心求生净土，七宝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，不会错的。莲花上还标注姓名，我们时候到了，佛带着那朵莲花来接引我们。人是生的咁走，不是死了走的。我们见佛手上揸住莲花，佛来接引我们，我们慢慢爬入莲花里面，莲花合起来了，带到极乐世界，摆在七宝池中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花点开的？转白色成四枝。转白色成四枝的时间长短，每个人不同。有人好快，有人好慢。咁就是我哋念佛功夫唔一样。勇猛精进就好快。花开见佛。极乐世界冇时间概念。 亦冇空间概念，冇时间，冇先后，冇空间，冇距离。佛喺边度？佛就喺眼前。唔似我哋呢个世界，我哋嘅世界障碍好多，嗰边全冇。所以全系法身菩萨、法性身。我哋呢边喺阿赖耶嘅法相身，有生有灭。生灭嘅频率有几快呢？快到我哋冇办法想象。绝对唔系一个人从出世生出嚟到老死，唔系嘅，叫刹那生灭。我哋谂下，细心观察，呢一秒钟过咗啦，仲能翻嚟咩？翻唔到啦，冇咗啦。一秒钟就一个画面，嗰、那个画面存在嘅时间一秒钟，实际上比佢仲快，唔止。我哋旧式嘅电影，我呢度有卷电影菲林，我将佢剪落嚟嘅。呢啲电影菲林喺放映机里头，一秒钟佢开关几多次？佢开咁画面影喺银幕上，删埋啦，再换一张，一秒钟24张。换句话讲，呢、这个画面喺银幕上嘅时间系1/24秒，我哋就俾佢呃到啦，好似系真嘅咁。而家我哋睇嘅电视已经进步到数码，唔用呢啲啦，呢啲过时啦。而家一秒钟，如果用幻灯片嚟讲，有几多张？100张。所以我哋睇电视画面非常稳定，用菲林嘅电影24/1秒，仲见到佢闪动。电视睇唔到，电视嘅速度到1秒钟100张。早期嘅黑白电视50张，而家彩色嘅系100张，所以你睇唔出嚟。我哋实际上而家我哋嘅世界，我哋眼能见到嘅，耳能听到嘅，万事万物，包括太空中嘅星球，佢哋嘅频率有几高呢？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佛经上有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讲：心有所念，几念几相识也？佛问呢句话，问弥勒菩萨：我哋凡夫心里头起个念头，呢、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识？相就是物质现象，色就是受想行识，合起来我们叫五蕴。一个念，我们感觉到动个念头，它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色耶？弥勒菩萨回答：一坛子，这一坛子有32亿8000念，百千，100个千是10万。32亿乘10万，一坛子320兆。而家嘅电视一秒钟先100次生灭，100次。弥勒菩萨讲一坛子320兆次生灭，我哋完全唔知。咁一秒钟能弹几多次？有人同我讲弹7次，320兆乘7，2240兆分之1秒。呢个系我哋宇宙嘅真相。 佛家讲诸法实相，《般若经》上常讲嘅诸法实相从边度嚟嘅？系2240兆分之一秒波动产生嘅幻象，咁叫诸法实相。成个宇宙一切万法真相，能唔能得到？不可得。感觉都冇。我哋身体外面所有境界都系喺呢种高频率波动之下嘅幻象。所以金刚经常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千祈唔好当真啊。当真就错啦。你就迷啦。点解放唔下将佢当真嘅？真正放下得大自在。汤恩比博士讲得好。古人讲嘅。佢举个例子系古人讲嘅。最理想嘅国家领导人应该系咩人？大哲学家。一定会做得非常圆满。下头又有句话讲，真正大哲学家他绝对不做这种事情。佛教讲他是宗教可以，讲他是哲学也可以。哲学和宗教是一不是二。在佛法里头你怎么讲都得。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，生在帝王家，舍弃皇位不做。欧洲那些哲学家讲出这句话，释迦牟尼佛证明了他先不做国王。他做什么？教学。一生教学。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，大哲学家，一生教书，从学校毕业拿到学位之后，成世教书，哲学老师。为什么？表法了，做榜样给大家看。最幸福的人，方先生常讲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教学。这么讲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讲神通有三个，第一个是身，为成空行犹如飞鸟，他去哪里，心里头想去哪里，马上就到了，不用用任何交通工具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这个物质的身体，没有障碍，完全是意念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大乘经上佛常讲的。第二个性解通，为极远方作意思维，便能速至。前面是真的，它能表演飞行，这个身体能在天上飞。第二种，它念头想去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它想极乐世界，它已经到极乐世界。在这个地球，我们住在亚洲，他想去欧洲，他身就到了。想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。下面第三，意识通，为极远方，举心圆时，身即能到。这三种意思，都是六道众生没办法想象的。不单止现前，他能回到过去，他亦能进入未来。在他的境界里头，十方三世没了，空间维次全都破了。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就明白了，从分别执着来的。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这些障碍全都不见了。下面又大论云，大论是大智道论，如意通有三种， 能到转变性如意，能到里面有四种转变，就是变化。小说道讲孙悟空七十二变，七十二变太少了，那些菩萨他们的转变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，他什么都能变，性如意啊，真的称心如意。我们看底下有解释，能到有四种，身能飞行，如了无碍。第二个，宜远宁近，不往而到。我们想去北京，他能将北京移到你面前，你已经到了，就是人已经在北京了，不用起步，你已经到了，这个第二种。第三种，能此处没，彼处出，在这里不见了，想去的地方那里就出现了。海贤老和尚《永思集》里头有一段讲到老德法师，老德法师是非常老实的人，非常虔诚的人，他过了世了，死了两年，居然有人在汉口，武汉那边汉口遇到他，他还好像以前那样背着个袋，他家乡的人遇到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做什么？化缘啊，同不同我们一起回去？我再过几日先回去。那些人到家乡一问，老德和尚，你看两年了，他埋在那里，在汉口出现，此处没，彼处出，而且不同的时间，这种是神足通。第四者，一念能知，无论距离有几远，无论过去未来，他念头一动，他就能到，就到了。转变者，大能作小，小能作大，一能作多，多能作一，种种诸物皆能转变。他里头还有注解道讲，外道背转变，极久不过七日，他亦能变，但是他变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七日。诸法及弟子转变自在，无有久近，真正是称心如意。性如意者，六尘众不可爱不净物，能观宁静，可爱静物，能观宁不静，是性如意法，为法独有。佛里头应该包括法身菩萨，法身菩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法，他们应该都有性如意足，真的是随心所欲，能变大，能变细，能变细可以进入一微尘，能变大现大身，会令你觉得他的人头顶在天上，脚踩住大地，头在天上，虽然高，比喜马拉雅山仲高，你睇得好清楚，你唔会睇得模糊，清清楚楚，有呢种作用，呢种能力到极乐世界就通通具足，就算现代人讲嘅科学做唔到，科学要去外太空探测，仲要用交通工具，嗰种交通工具亦好危脆，唔安全，边有神通嚟得自在啊？登陆月球，太空船仲要好几日先飞得到，这个神通一念之间佢就到了，你话几自在？太阳温度太高了， 佢入去里面冇事冇感觉，觉得清凉自在。呢啲都系神足通所现嘅。有呢种能力，先能真正帮助众生。冇呢种能力做唔到啊！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要智慧，要神通，先能普度众生。下面第十一愿，遍供诸佛愿，请睇经文：于一念境，不能超过益罗由他百千佛刹，周遍巡力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呢种神通，我哋见到会中意。一个人喺世间能遇到一尊佛、一尊菩萨、一位阿罗汉，都稀有难逢。嗰啲人大乘经常赞叹，佢哋系圣贤，系人间真正嘅福田。对佢哋嘅供养福报好大，唔止施一得万报，唔止啊！点解？佢能帮助你开智慧，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能帮助你修行正果。呢种福报太大啦，喺我哋呢个世间好难遇到，遇到一个真正修行人都唔容易，点可能一念境呢？佢系讲喺极乐世界一念境极短嘅时间，佢嘅神通能超过益罗由他百千佛刹，而且周遍巡力供养诸佛，到极乐世界福慧上受，修福修慧太容易啦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第十一，遍供诸佛愿，文中合说两愿，两件事情，如周遍巡力供养诸佛，巡力遍显第十愿，前面讲嘅供养遍显第十一愿。于一念境，指极短促之时间，一念之时限，诸说不一。已见前面讲过，佛当年在世讲经嘅时候，因人、因地、因事唔同，所以佛系无有定法可说，完全系随机应教。就好似《楞严经》上讲嘅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没有定法可说。所以讲每一部经讲法并唔完全相同。呢种情形自古以来世间亦系咁。譬如孔子，学生向佢老人家请教，问同一个问题，他老人家答的不同，问人每个人答的都不同，问效亦不同，应机施教，每个人都得利益。佛法亦是这样，圣言现身没有一定形象，教学没有一定的讲法，总而言之，问的人能真正得利益，他真听懂、真理解了，真得受用。这种是圣教。禁义翻译名义集，以刹罗为一念，并以大智度论一坛子顷有六十刹罗，呢一坛子有几多刹罗？六十刹罗。弥勒菩萨同我哋讲嘅一念，一坛子有几多个一念？有三十二亿八千念， 就唔止六十叉罗，叉罗仲系好大嘅数目。佢讲，指一坛子所占时间之六十分之一，故甚短暂。咁讲，我哋现代人比较容易懂。然于此短促叉罗之际，可超过亿罗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巡历，深显极乐国人神通妙用，不可思议。我哋冇办法想象，罗由他系梵语，素也古说不一。其小姐如元应音二里头讲嘅，罗由他当中国十万，其较大者周围罗由他随然数千万。呢啲系数字，千万系罗由他。嗰、那个随然系隋代时候。他说不拘人，就唔再多人啦。故其数难于确定，但可定言亿罗由他百千，表一难以数计之大数。呢度俾我哋一个概念，系个好大嘅数字，冇办法将佢讲清楚。于一刹罗能超过如是众多佛刹，表所到之处至远也，太远啦！宇宙大而无碍，小而无奈。大小一如不二，呢啲都系我哋冇办法想象嘅。咁大嘅宇宙可以容纳喺一个芥子里头，芥菜子。宇宙冇缩细，芥菜子冇放大，佢就能容得下。喺早年呢种讲法，一般人好难懂。点可能？而家科技发达啦，我哋能体会到一部大藏经分量好大，能融入一个小晶片。而家小晶片大概只有小指甲咁大，里面藏咗部大藏经。更有甚者，我相信再过个若干年，呢部四库全书亦可以容纳喺一个小晶片里头，咁就系细可以容大。我哋喺电脑度可以睇得清清楚楚，想放大仲能将佢放大，放比佢原来嘅字仲大，冇大细之分。大细系我哋人六道凡夫错误嘅概念。唔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冇大细，冇先后，冇时间，冇空间，一切法就喺当下。咁系咩啊？光悟人嘅境界。汤恩比常讲，宇宙背后一个精神实相。佢讲咁多字，在佛法度两个字就说明了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佛家讲自性、真如、本性，他就讲这些。始终他讲一定有，但是他拿不出来，我没办法拿给你看，一定有。那是什么？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整个宇宙是从他变现出来的，他是真有，他能现能忍，遇到缘他现，没缘他就不现。不现的时候不说得他没有，现的时候不说得他有。所现的一切现象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包括如来实报庄严土， 十部庄严土是法性变的，唯心所现。十法界六道是唯识所变，变现出来的。体是什么？体就是十部土。一念不过迷了，就变成阿赖耶。阿赖耶将十部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无论点变，全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冇讲十部土例外，一真法界例外冇讲。所以一真有隐现唔同，阿赖耶生灭唔同，阿赖耶系假嘅，见性之后阿赖耶就冇啦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。八识五十一心所全无啦，到最后完全融入常寂光，极乐世界最高的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净土是自性，是本体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讲的那五句话：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咁就係自性。佢喺边度？常寂光喺边度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所以从常寂光嘅立场嚟讲，一切万法都冇距离，都喺现前。好似我哋呢间房間，十几盏灯都打开，光同光互相交融，分唔开边个光。你回归自性啦，就等于你嗰盏灯喺常寂光度着咗啦，同所有光都融成一齐，融成一齐，自己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咁就系佛法讲到究竟处啦。呢度讲嘅周遍循力者，表所由知觉自讲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佢都能到达。头先讲过，佢去做咩？去供佛，去闻法，附带嘅度众生。嗰、那个佛角度，想必过去生中亦曾经去过嗰边住过。那边的熟人不少，有缘的人不少，他们有苦难发出来的信号，我们立刻就收到了，就是他的感，收到的时候就有应，应自然就现身，就说法帮助他。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莲谱见到一段故事，我相信绝不会呃人的。老和尚朝五台山，那年47岁，为报母亲的恩，从普陀到五台，三步一拜，拜了3年多先到。那3年多之中病过2次，有病的时候都在荒山，找不到人，遇到个乞衣，一个乞衣照顾他，乞衣找些草药将他病医好。2次都是那个乞衣，他接受人照顾，照顾要报恩，请教他尊姓大名。他跟他说，他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名叫吉，吉祥的吉，文根。问他住在哪里，我就住在五台山。你到五台山人都识我，离开之后就不见了，再找不到。到了五台山到处打听有没有人识文根，没有人识。去寺庙道拜文殊菩萨，拜完之后向寺庙大众请教有没有人识文根，人家跟他说 文殊菩萨的。文殊菩萨化身，他先恍然大悟。菩萨，你体验过乞衣身，等他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乞衣无家可归，乞食的，他周围去碰到了，两次都碰到他，跟他一起住了半个几月，病好返他先走。你睇佢有病痛苦嘅时候，文殊菩萨知道佢就嚟应。老和尚有感，菩萨就有应，真嘅化身帮助佢渡过苦难，继续朝山。呢种事情真有，唔系假嘅。唔单止菩萨同我哋感应，你睇海贤老和尚《永思集》里头有老和尚救狼的故事，那是感应。畜生跟他有感应，那只畜生有灵性，我们相信那只狼不是普通的狼，前世是佛门弟子，不是佛门弟子，不是修行人，他怎会认得老和尚？老和尚不是凡人，老和尚可以救他，母狼难产就快死了，那只老狼将员工请去，请去老和尚一睇咁先明白，知道佢嘅意思，坐喺母狼旁边，眯埋眼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咗十几分钟，母狼醒返啦，生咗到狼仔，老狼感激呀，表现的态度是鞠躬作揖感谢。老和尚为他开示，叫他要修善，不要害人，下一生不要再生畜生道。但是第日回来的时候又行到那里，老狼在那里，老狼采了野蜂蜜摆在老和尚面前供养老和尚，他知道知恩报恩，畜生啊，这只古仔绝对不是假的，好值得人反省。那只狼，我们相信他死了之后绝对可以脱离三恶道，他还保存住人性，人性没有失道。供养诸佛表所兴之事自凡，不简单好多，而息于一念之境，圆满成就者，避显极乐国土之事事无碍，一多相即圆速同时，时间空间冇咗啦。我哋受呢种障碍，戒指虽微，戒指细，戒菜子虽微山大，戒指能包虽微山，十方不离当处，一念片共，三世不隔当念。戒指立虽微，大细无了，一念共养，一切诸法都圆满了，咁时间冇咗啦，过去现在未来冇啦，三世不隔当念，一念就圆满三世，当下即时圆彻无为，故云化藏无异极乐，净土遍修圆妙。释迦牟尼佛为我哋示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悟的是什么？性是点的？他在定中没有出定，讲了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华严是定中讲的，即是说他开悟，将自性 睇上作用做详细报告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啦，佢喺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开悟嘅。释迦牟尼佛系入定开悟嘅。换句话讲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只要达到真正真诚专一，就有开悟嘅可能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金刚经常同我哋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从这个方法门径可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法法皆是。问题你会不会？你真会，任何一法都能成无上道。能大师开悟之后讲出心性是点的，他讲了五句。五祖一听真开悟了，不是假的，衣钵就传给他，嘱咐他快点走。那五句展开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同一个境界。《华严经》浓缩就那五句话。《华严经》讲什么？六祖那二十个字就讲完了，就讲圆满了，完全同一个境界。六祖讲的是总纲领，释迦讲的是细讲，定中讲的。定中没有时空，他没有障碍。如果在人间讲太长了，几百年时间都不够用，在定中讲。这样讲我们都要能体会到，对佛法的表法我们完全能接受，不再怀疑，亦知道学法要怎个学法，学法目的在哪里，目的就是要开悟，就是古人讲的自见其意，不是人教你的。为什么？真实智慧是自性本具的。记住佛这句话，心外无法，自性之外，真心之外，乜嘢都冇。一切法都系自性变现嘅，能生万法。所以咩最重要？明心见性最重要。我哋无量寿经经题上就写得好清楚。修行修咩？清净平等觉，清净阿罗汉，辟支佛，平等菩萨，觉就成佛啦。觉系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睇呢、这个系修行总纲领啊。嗰部喺经题上半部，大乘是智慧，波野智慧，自性本具，波野智慧，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要见性先得。所以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报。你睇福慧庄严是上好，亦即是华严经上佛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德是无量寿，相是庄严，自性本来具足的。极乐世界是谁做的？完全是自性圆满现前的。谁的自性？阿弥陀佛，仲有一切众生。点解呀？一切众生嘅自性同阿弥陀佛系一个自性，唔系两个。我哋而家知道啦，但系回唔到头。 麻烦就喺呢度，点解回唔到头？业障习气太重，无量劫熏染，我哋知道错啦，但系抌唔甩。点好？亦系弥陀无尽嘅慈悲，所以诸佛赞叹，赞叹佢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有道理噶。佢为我哋创造条件，就系建立极乐世界。点建立嘅？发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完全兑现极乐世界成就啦。我哋只要信愿持名，就能往生净土。谢总父亲往生，为我哋做证明。那个老人个仔做咗好事，嗰三年嚟传播传统文化，救咗万几人啊！真正得救万几人，呢、这个功德太大啦。所以临命终时，个仔再劝佢：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绝对唔会呃人，你要相信。老人岌头就相信啦。你要求生，佢岌头念佛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往生啦。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皆得往生，我哋见到证明啦。真嘅唔系假嘅，老人往生，全身柔软。三日之后，好多人去摸老人只手，比生嘅时候仲软，都觉得惊讶。而呢种相令好多好多人对佛法、对净宗死心塌地，相信啦。唔再怀疑，咁又成就好多人，真嘅系无比殊胜。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当下即时，愿摄无为。故云华藏无异极乐，华藏释迦牟尼佛嘅十部土，极乐系阿弥陀佛嘅十部土。十部土系一，唔系二，名词唔同，到时候都一样。我以前讲华严经喺新加坡，有人问过我华藏同极乐有咩唔同，我就举比喻，华藏好似系新加坡嗰个城市国家，极乐呢即系乌节路，佢哋最繁华嘅一条街是新加坡嘅精华，咁就系极乐世界，系一唔系二。生华藏就生极乐，生极乐就生华藏，净土遍修圆妙，圆妙之极处冇离开极乐世界，嗰、那个地方系总会。下面第十二愿，以前唐朝时候善导大师讲四十八愿里头有五五愿最真实，嗰五愿头一个就是第十二定成正觉，我在这里略略讲下，因为时间快到了，嗰段文可能要下次先会讲到。善导大师讲最真实嘅五愿，我哋按照顺序嚟讲，第一个十二定成正觉，我哋心里头要踏实，到极乐世界绝对成佛。第十三愿呢，光明无量。第十五愿寿命无量，第十七愿诸佛称赞，第十八愿十念必生。大师同我哋讲呢五愿最真实， 定成正觉，咁系正果。光明无量系真嘅净土，寿命无量系真佛。诸佛称赞，咁系帮我哋起信，受念必生系修行。呢四缘之中，光明无量系依报，上直降；寿命无量系正报，阿弥陀佛。生到极乐世界，每个人嘅寿命同阿弥陀佛相同。阿弥陀佛无量寿，个个都无量寿，所以佢系正报。一切诸佛都称赞，能唔相信咩？弥陀经上罗什大师翻译嘅六方法称赞，喺本经十方法称赞，圆藏大师翻嘅弥陀经亦系十方称赞。要信啊，一切诸法都称赞，都劝我哋修呢个法门。点解唔相信？十念必生容易唔难啊。呢十念系临终时候嘅十念，断气之前嘅十念，咁重要啊。唔系讲平常嘅，平常我哋要常念法。点解啊？人唔会冇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念念相续，唔系真嘅相续，系相似相续。点解？每个念头都唔同，每个念头都相同，系叫相续，佢唔一样。一个念头系一个画面，真嘅，好似我哋睇电影咁，睇电视亦系一样。电视一秒钟一百个画面，每个画面佢占嘅时间系百分之一秒，所以佢唔系真嘅。佛同我哋讲，我哋现世好似肉身感觉到真嘅，我哋生存喺地球上，样样都好似真嘅，其实系假嘅。佢嘅频率太高啦，我哋感受唔到，完全冇丝毫感觉，佢太快啦。一秒钟2240兆，万亿系兆，呢种频率我哋亦冇办法想象。佢叫乜嘢？叫诸法实相，一切法嘅真相。十法界嘅众生，包括六道轮回，通通生活喺咁高嘅频率之下，佢比现代量子力学家探测到啦。而家量子仪器亦非常惊人，佢能捕捉到一秒钟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。佛同我哋讲嘅呢个事实真相系2240兆1秒钟，所以我哋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。20-30年之后，佛讲嘅事实真相会俾量子力学家证明到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因为佛喺经上讲过，用第六意识就系分别，第七末拿识嘅执着，用呢个心。佢系我哋凡夫用嘅心，最高嘅境界可以能够探测到阿赖耶三世相。阿赖耶嘅境界上物质现象，阿赖耶嘅转相起心动念转相，阿赖耶嘅业相，业相就系波动现象。呢2240兆分之1秒。是阿赖耶的业相，咁叫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。佛讲的一定会兑现的，而 而家物质现象量子力学搞清楚啦，解开啦，转向就系念头，念头点嘅一回事，点发生嘅，而家研究紧，仲冇完全嘅答案。对外能圆到宇宙嘅边缘，咁系讲世间人用第六意识嚟探测最大嘅范围，可以知道阿赖耶嘅三世相，可以知道宇宙嘅边缘，但系游历宇宙就唔容易啦，要用神通、神足通先得大自在。咁任何交通工具都有困难，都冇办法达到，要用禅定。呢个系一般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。如果用念佛求生净土，佢系最捷径、最方便嘅一个法门，令你能快速达到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